四无碍境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我若无我。说佛实力，若静若不静。说四无所谓，四无碍境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安忍者，应求佛实力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佛实力，若乐若苦；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乐若苦；应求佛实力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佛实力，若静若不静；应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如是求佛实力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常若无常，求佛实力，若乐若苦；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乐若苦；求佛实力，若我若无我；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我若无我；求佛实力，若静若不静；求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静若不静。以此等法行安忍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恒住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；说恒住舍性，若乐若苦；说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恒住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无妄施法，若静若不静；说恒住舍性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安忍者，应求无妄施法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无妄施法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无妄施法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无妄施法，若静若不静；应求恒住舍性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安忍，是行安忍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如是求无妄施法，

说鼻戒，若我若无我。说香戒，鼻识戒，即鼻处。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说鼻戒，若净若不净。说香戒，鼻识戒，即鼻处。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鼻戒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鼻戒若乐若苦，应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鼻戒若我若无我。应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鼻戒若净若不净。应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鼻戒若常若无常，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鼻戒若乐若苦，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鼻戒若我若无我，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鼻戒若净若不净，求相戒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舌戒若常若无常，说味戒舌识戒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舌戒若乐若苦，说味戒舌识戒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舌戒若我若无我，说味戒舌识戒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说舌戒若净若不净，说味戒舌识戒即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境界者应求舌戒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味戒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舌戒若乐若苦，应求味戒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舌戒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味戒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舌戒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味戒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境界，是行境界波罗蜜多。 乔十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。如是求舍戒，若常若无常。求慰戒，乃至舍畜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求舍戒，若乐若苦。求慰戒，乃至舍畜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求舍戒，若我若无我。求慰戒，乃至舍畜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求舍戒，若净若不净。求慰戒，乃至舍畜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境界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乔十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境界波罗蜜多。卷第142。